第五课，发音练习，44页。第一行 ，zo zu zuz zuzi zuzu mazu zav zahav zavach。Zevach。 第二行 Na No Nov Nvo Nho Naval Nazal Nezem Nacham Nachash。 第三行 Ben Ken Hen Hen Kohen Kaman Aman Amen Zeman Shamen